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又是我们两个来陪伴大家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画面。 哎，没错，大家可以啊，在搜索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里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 增加了 关注北京时间，对吗？ 哎，对，北京时间啊，大家在北京时间，然后这个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也能够进入到北京时间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 现在看到这个北京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好多小伙伴点亮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哎，没错， 这个小城木山，还有什么秋会万岁。新疆故事会，好多好多小伙伴都起得好早啊。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两个在的。这个搭档的时候啊，是第一次这个，因为跟我们合作之后是第一次这个进入北京时间的这个平台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然后多分享我们的节目，点一点互动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天哥，要跟天哥单独打个招呼， 对对对，然后这个，哎呀，天哥大爽汤啊，又邂逅了我的女神，然后这个 天哥早，天哥早 啊，小天使他也说带好自己的小板凳来喽， 那么今天的节目其实有一点特别， 有点特别， 因为就是昨天。现在收听收看我们九八二其他节目的这个小伙伴应该也有所耳闻，就是今天早晨我们会有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微微一笑第二个时段微微观世界的这个板块。那么这两个小伙伴呢，是来自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个《悟空传》的幕后人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个《悟空传》的编剧。 编剧啊，是这个黄海，还有范文文。 对， 啊、 范文文，那范文文是我的好朋友，提前预告一下。 对对，是一位颜值非常高的编剧啊，然后这个写出了， 非常燃的这样的一个剧本。 对对，也不能叫写出了，就是改编的这样一个剧本。对， 其实他们这个就是二次创作的这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反正啊，作为国产影片来说，这个在暑期档啊，尤其这样一个档期之内，《悟空传》上映之后呢，这个票房收获的不错，到目前应该是有上映四天。的时候就是每天1亿，然后就已经是4亿多啊！这两天 现在已经直逼5亿了， 直逼5亿了啊！ 天哥说他还以为彭于晏来了呢。我们未来会请对吗？ 对，我们在这儿邀请一下啊，邀请一下什么彭于晏呐、啊，什么杨迪啊，什么乔杉呐、啊，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 但是大家真的可以在我们就是今天第二个板块有嘉宾来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和听到很多跟彭于晏还有主演有关的，比如说照片啊，然后幕后的一些就是花絮的剧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小的八卦， 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也持续的关注我们。那我们迅速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好，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么今天呢，在前面的这一个小时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鲜的资讯，会和孔文跟大家聊一聊昨天发生的一些新鲜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身边还是远方。 对，反正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话题这些事儿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不是关心这个特定的领域，就比如说这个现在科技的一些发展呢、还有大家现在就是啊，年轻的朋友们有一些这样的创业的想法，或者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反正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就早期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俩搭档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反正不太省心，有点搞事情的意思，大早期就让大家开脑洞啊， 而且是给大家打鸡血灌鸡汤。 所以说这个啊，也有网友朋友们给爽爽啊，我的搭档王爽起出了这个爱称叫大爽汤。 给大家早晨灌一点我的汤。好，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上来想跟大家说的呢，是一个跟体育有关的。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短跑运动员，因为他的这个短跑的成绩其实非常好了， 张培萌， 然后他就去挑战了一下飞机。说的是这个在最近的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中，这个短跑名将张培萌挑战了山鹰 FTC 2000教练机和歼十战斗机。 这是歼十战斗机呢，这个大家可能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啊新闻媒体了解的比较多一些啊。这个山鹰教练机大家了解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是爽爽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频是吧？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当时张培萌和这个歼十对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啊。嚯， 这次的对手可是歼十啊！这次见到歼十之后，感觉他的声音要比上次的叫还要大得多，他的气势还要更猛得多。他对我的压力真的是很大，不过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想象的差不多。 这个坚持战机真是太厉害了，比我上次竞速的那个叫酒的声音还要大得多，感觉那个声音就像撕裂时空一样。通过训练，但争取通过训练跟飞机的距离再拉小一点，但是这个肉体之躯跟我们祖国最高精尖的战斗机是再怎么弥补也无法跟战斗机相提并论。因为这次跟战斗机赛跑也是我第一次，所以说通过这次比赛也燃起了我对科学的兴趣。今后呢，希望通过更科学的训练，可以让我和战斗机的差距再缩小一点。 有点激动， 好像这个视频是他就是赛百米输掉的那一段，但是他之前好像跟这个好像是叫九吧，就叫九这样的一个飞机，然后去进50米，他是赢了， 跑了50米，对，是赢的， 对， 那比这歼十再赢了，那没办法讲了这个事情，对，因为毕竟是人腿嘛。 其实我觉得这原理还是挺好理解的，就是张佩萌其实和飞机比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叫加速，对吧？ 对， 就是。加速度，对吧？就是从静止到起范儿这个过程。那人其实是一开始是有优势的，对吗？ 起范儿，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百米呢，它是分为这个起跑，然后这个加速跑，途中跑，还有这个冲刺，也就是在前半程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原来孔文是练短跑的。 我曾经是一个不太合格、成绩不太优异的短跑爱好者。对，所以就是张培萌呢，然后这个最好成绩是10秒。 十秒，百米的成绩， 百米成绩10秒啊！ 这个其实是好像在2013年，当时是全国纪录。 对，2013年的时候是全国纪录，应该是在。那年的世锦赛上和博尔特， 莫斯科田径世锦赛， 对，莫斯科田径世锦赛上和博尔特一道，一组， 一道， 一组和博尔特一组，对对对，其实也是那天那个比赛我也是收看了，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很遗憾是没有最后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就是说到百米，我就有点收不住话匣子，因为这个很喜欢这个项目，也非常关注这项运动，包括其实现在苏炳添啊，他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现在已经是打破了我们黄种人的记录啊，现在的成绩是9秒99，也是这个亚洲黄种人的一个记录，但是呢 是破1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对对，就破了10秒，然后呢包括这个谢震业苏炳添还有这个 天哪，作为一个曾经的体育记者，这些人我都在奥运赛场上采访过， 都采访过吗？ 对，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跑，应该是一个接力， 4乘100米接力。 对，而且当时其实可能就是中国记者没有那么多吧，然后就 你是其中的一位， 都能跟张培萌单独聊天和单独合影。 哎呀，我的天哪！ 当时还是觉得，哎呀，这中国小伙儿挺棒的。 对对对，没错，而且对，其实最近张培萌的。经济状态其实因为有这个伤病的原因啊，是稍稍的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苏炳添还有这个谢震业是在国际大赛上近两年是频繁的创造好成绩，虽然说有的时候会百米比如说这个超风速的情况下不计入这个成绩之内，但是比如说现在苏炳添最快是超风速是跑到了9秒92，对，然后这个谢震业也能够跑到9秒93、94的这样一个成绩， 不断的刷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百米记录， 对对对，不断的刷新这个记录啊！就是还有一个事情，我个人的事情啊，跟大家要分享一下。我记得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咱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博尔特在鸟巢9秒68，然后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那一幕我永生难忘。 你在现场？ 我没有在现场，我那个时候自己在家里，然后在家里的客厅，然后一个人就是期待着这个比赛啊。当博尔特创造这个记录的时候，又是一项人类极限的突破推进，我那个时候我跪在家里的地上，我 你给跪了， 给博尔特跪了，你知道吗？就是然后这个就是就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哦，真的 真的我为什么会激动的流下眼泪，是因为看到人类的极限是还有无限大的可能的，而且真的是太震撼了。 对， 人类的速度， 而且当时博尔特好像在之后的一些比赛中还 就是屡次秒视了对手，对吧？ 对 他好像还在这个百米冲刺之前，甚至是回头看了一下这个他其他的对手，被他超越的这些人。 对，很多时候 他都这样。所以可见这个人类的百米速度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极限不知道在哪里。就除了这次这个张培萌去挑战这个飞机之外，当然我猜想哈，就是去跟这个飞机竞速啊，包括之前其实博尔特也在阿根廷就是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和这个公交车比速度，但是博尔特赢了。然后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些活动的举办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像孔文一样变得喜欢百米。 对，然后这个其实从各种角度说，对大家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总体的推广，还有这田径这项运动的推广，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对，克鲁兹说，我们总说汽车0到100公里的时速是用多少秒，对，然后很多车还会觉得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卖点。 对 吧，就是加速嘛，因为我也开车，有的时候你在等红灯的时候，其实就是红灯变绿灯的那一瞬间，就是哪个车的加速是快的就能看出来。 你的车应该提速不错。 对，因为我开的是电车。 对，因为现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电车的百米的提速都能够在3秒左右。 对， 是可以。 但是如果是比这个就是稳定的速度的话，肯定人是比不过飞机的。 对，但是这样一个静止的0到100公里的加速，其实比很多的超跑都是要牛的。 好，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张培萌还是挺棒的，对吧？就能在真人秀里去做这样的一个挑战，而且他在这个刚才这视频里也说了，说就这次挑战让他就是对科技更感兴趣了。 这也是我需要就是再跟大家爽这个话，再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运动员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不断的在大赛上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为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无比激动的时刻，科学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的训练，有的时候这个科学的程度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它到了一个多么细腻，或者说就是就是多么这个就是细的这个程度，真的是就是有些时候大家可能需要就用电瓶来测试你的这个肌肉啊的一个感觉。 对， 还有就是你加速的时候你用力的这个点究竟在哪里。现在是有很多这方面的就是仪器啊，还有发明啊，然后来辅助运动员们去更加了解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对，没错啊。在这儿也跟这个，既然聊到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话题后面呢，然后也会有相关的体育方面的消息，然后也在这儿跟我们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健儿们， 对， 跟他们说一声吧。 好， 就是， 在第二个时段的时候， 对，你们辛苦了。 花椒平台上的任淑珍说：“好主播，谢谢你的夸奖， 谢谢。” 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好奇头条号的第二条内容，这个。又说回我们身边事儿了，跟每个人都有关，是说这个高铁上可以点外卖了。 对，这个事儿我听说了。 你听说了呀？ 听说了。 是说现在这个就是去坐这个高铁是 G 字头还有 D 字头的这个动车的时候，你在上车之前，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咱们高铁的这个12306的网站，然后提前的预定一份外卖。这个外卖的送达地址就是你车厢里的这个座位，然后你上车了之后过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了。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好的事情，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大家可能不是像过去一样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只能选择这个高铁呀，或者是动车上火车上，然后的他给提供的那些餐食，然后要不就是我们自己带吃的， 自己弄个泡面。 对，弄泡面，然后现在因为这个高铁动车呀，这个封闭性都非常好，如果说这个有的时候反正我不太好意思在车上吃泡面，因为这个 味儿比较大， 满车厢全都是味道，如果这个其他的朋友呢就是给你投来异样的目光，毕竟给他人造成了一些不便嘛，还是不太好意思，就会带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食物，比如说面包啊什么这样的啊，不会产生过多的这个气味对大家造成影响。 而且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坐高铁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本身是非常少的， 对， 基本上就是每次在那个就是火车上有人用小推车， 对， 然后推来一些水果还有盒饭，然后这个盒饭的味道呢，对吧，大家都知道， 怎么说呢， 但是如果你能点外卖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选择就更加多了。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除了点外卖我还会点一杯咖啡 哦， 然后我们的这小伙伴呢，就是他就去体、有人去体验了一下，他就是在坐从上海到杭州的这个火车的时候，他就提前点了一份永和大王， 点了份永和大王， 对，然后点了一个份饭，到了之后呢，上车了之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吧，我们这个叫这个 乘务员 、对，然后就给他送过来了。 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很方便的啊。就是如果说到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不能不聊的呢，就是一个价格啊。 价格。 对对对，这个价格，大家我们这平常肯定就是点个东西什么的，啊，这个外卖费，肯定是要有的。这个也有啊，除了我们点的这份饭。啊，这份饭本身的价格之外，它还有一个这个额外的8元的配送费，然后还有就是1块钱的餐盒钱。 就是一共可能你要加价9块钱就可以在火车上吃到你想吃的这个外卖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反正我会去尝试一下的。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就是你去上火车的时候时间是比较赶的。 对。 就是可能你虽然这些说是给这个火车上能够提供外卖的这些店也是火车站里的这些商铺了。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拿着行李也不方便。 对。 如果你在火车上坐定了，这个时候有一个饭给你送过来，我觉得还是对于整个旅程来说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以后未来我这又开了个脑洞，我觉得如果这个飞机上也能叫外卖，对吧，如果能叫星巴克能叫咖啡，我觉得特别好。 哦，看来飞机上的咖啡你还不是很满意。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这个在飞机机场购物的时间。对吧，就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吃的问题了，然后提前都点好。 对，首先呢这件事情我们是需要肯定的，因为它是一个进步啊，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呢其实目前这个能够真正接入高铁外卖平台的这个餐饮服务企业啊，这种品牌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目前来讲就一共就几家。 对，因为它这个流程，大家知道他们是怎么送上火车的吗？据说就是也是这个商铺里边的这个应该是外卖人员吧，或者说是比如说是外包的这种外卖，然后他呢是把这个餐盒这份饭提前送到站台上，然后要交给这个乘务员，然后乘务员再收好，就是说中间会经过一个传递。那因为经过了这个传递，所以他这个配送费也会翻倍，对吧，也会适当的会有酌情的这个增加。 对，而且与之相应的大家还会想到的，比如啊爽爽刚才提到的由配送人员交到乘务人员手中，然后再送到我们乘客的手中。但是啊比如说如果说一旦这个订餐量这个激增，这个量大了之后，我们的乘务人员除了这个要安排我们就座，然后一些票务的工作啊，要负责大家的安全之后，那么现在现有的人员，现在现有的乘务人员能不能满足大家如果大量的一个订餐需要， 就也许每节车厢还要专门配一个送外卖的 啊，每节车厢送两个给大家这个收饭送饭的啊。 对，而且就是如果大家都开始就是习惯了这种方式的话， 对， 可能对于这个车上盒饭的这个售卖也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哎，对，没错。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高铁上的外卖吧，就是我们这小伙伴去体验的。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份饭，我觉得很酷的是，它上面写的应该是，没有写位置，但是它就是确实是放在这个高铁的这小桌板上，我们能看到。 对对 对 对，是一个。 而且据说这个就是在高铁上订这个外卖啊，是比这个就是比这个提供盒饭的时间是要长的。好像你这个盒饭好像据说提供的只是一个时段嘛，但是高铁是比这个时间要选让你选择更多一些。 对，没错，而且真的就是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量和人流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在节假日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更特殊的日子，比如说春运的时候啊，哎呦，那个时候就火车站多少人，你知道吧， 就是而且这车上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也会， 对，反正 就是有一种大杂烩的感觉，对吧，每个人都在吃自己的那一套。 哎，对，反正哎，怎么说呢？就是铁路总公司开放了这项服务之后，我觉得、是为乘客切身的考虑的。 嗯 啊，但是后续的服务，还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提高的一个过程。 天哥说不是让收起小桌板吗？这样才不能错过好奇世界，说的特别好。 收天哥怎么着不让吃了？那叫饿回去，饿一路。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是说，这个国外有一个研究说，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图片正在改变你的记忆。说的是怎么回事呢？是说我们过去都是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写个日记啊，或者说登个报纸啊，有一些新闻，对吧？但是文字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文字做一些脑补。就是真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可能是在我们脑袋里对这个文字进行了一个加工，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用的媒介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用图片去构建我们的记忆，而这些图片呢，基本上都是我们PO在社交网络上的这些图片。 对对对， 我觉得孔文一定有这个体验。 是什么体验？ 就是记忆被图片构建呗。 记忆被图片构建， 你会吗？ 哎，我就刚才一直在想，我这个当初写的那个什么少男日记， 少男日记 啊， 你写就罢了，你为什么要起一个这么酸腐的名字？ 少男日啊，因为其实都经历过那个时候，包括还有一个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大家听音乐卡带的那个年代，就是有的。哎呀，那个年龄段的朋友，大家还会就是精心的去买一个本子，然后把歌词自己认为好的歌词，然后写下来，然后还配一些什么这个那时候叫贴画。 贴画，然后那个 是是 然后还有好看的信纸。 对，好看的信纸， 那时候一套一套的、 对对对、 那个、 歌词本儿啊、然后这个大家会互相情书的年代嘛，情书的年代。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科技发达，然后这个社交网络也非常的发达，各种各样的手段都非常的多啊。大家，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图片，视频，大家被这样的一个一种媒介所充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总之呢，反正这个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会被我们PO 出来的，或者说其他人PO 出来的这些照片还有视频去改变记忆。那我们就会记得这些被PO 出来的片段，而那些没有被PO 出来的这些片段呢，我们就会很快的遗忘。但是这个记忆肯定是不牢靠的。 对，就是说 不牢靠的， 对，就是说图片呢它可能会扰乱人们的记忆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这个生日 party。然后呢，你肯定要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去发一些照片。然后呢，如果说你第二天再看的话，就是你过段时间再看，你可能就是说我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啊，我可能我就通宵， 我们都好开心 啊， 我们 都好 嗨呀、啊， 我们都嗨了一晚上， 就是。 但是呢，那天晚上的一些细节，或者说在路上，有的时候你可能那天晚上喝大了，我吐了，但我不记得。 对，那些不好的片段，就我们选择性记忆了。不过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记得的都是好的那方面， 都记得好的一方面。 小天使问我们说，两位主持人吃早饭了吗？好饿，我们俩超饿。 我们俩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跟 沟通这件事情， 也在沟通这件事情，我们也没吃了， 也没吃呢。好，时间来到了7:58，先放给大家一首歌，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关于豆腐的秘密，一派宁静的这里，豆腐浓郁的香气飘在寻常香浓里，这是我所深爱的独享，永不放弃，这是侧从无记载的 你先说。 啊， 想我们？ 有。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北京青年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 魔力982魔力工厂。 我刚才说的什么？ 北京青年广播，你说的是我们的番号。 我们的番号是北京青年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那么现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找到我们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然后跟我们互动起来。同时要再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在接下来这个8点半到9点半的这个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现在正在院线上映的这个《悟空传》，那么也会有两位《悟空传》的编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这个他们在参与这个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好玩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了啊？看没看这部影片啊？如果 看的小伙伴打个一呗。 对，看的小伙伴就是《悟空传》这部电影啊，咱打个一啊，然后一会儿等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互动起来，然后这个大家说 大家先传一些问题， 说一说自己啊看了这部电影之后觉得怎么样呢？然后刚才等会儿啊，刚天哥跟你提要求了。 哎，天哥看嘞，天哥说他说想点一首《在这个世界相遇》，好，我记下来了。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对，但是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天哥这个愿望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了。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之后准备的所有 MV 都跟《悟空传》有关。 是吗？ 对，全部都是《悟空传》的这个，应该说是中间的这个主题曲啊，还有一些插曲，因为为了配合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时段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哎，天哥，你这错了啊！你说看了，爽爽说看了的扣一，你这还没看呢，你就别扣一了，你。 现在看到在北京时间上其实也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已经有8000多人直逼9000人了。 我们现在这个花椒 活力982直播间现在是30000多人。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呢，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情况分享出去，分享给更多你的小伙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消息。现在我们又会去到这个英国了， 英国 讲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前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就是刚刚过了这个哈利波特是20周年，对吗？ 应该是 差不多是2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最近呢，就是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作者叫 Jackie 罗琳，这个罗琳阿姨，她好像又创作了一部新的故事， 爱写故事的罗琳阿姨。 对，但这个罗琳阿姨大家也知道，就是她是一个比较在这个写作方式上，她是比较老派的， 比较老派 ，就是她特别喜欢手写。大家都知道，就原来她写这个哈利波特的时候，其实是在爱丁堡的一个叫大象咖啡厅的地方，她就每天在这儿写这个哈利波特。后来这个咖啡厅也变得特别，就是变成了一个景点了。 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被社交这个媒体上，图片、视频所充斥着。你看人家罗琳姨。罗琳阿姨， 罗琳姨 啊， 罗姨 啊，罗姨，你看人罗姨，是不是？我就用笔写，就所以说就是能够完整的记录下自己的思绪啊。就是我最近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 再写一本少男日记 啊，不是，因为到了晚上之后啊，脑子里就是停不住，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会蹦出来，然后 这叫拖延症， 不是？我这叫灵感。 行， 这叫灵感。然后我最近呢，我决定啊，在我的床头上放一个小笔记本，放一支笔，然后晚上就突然想起什么来之后，我就摸黑啊，或者说就稍微开个台灯，我就给它记下来。 我曾经在床头放过本子，是用来记我的梦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梦好离奇啊，就是可以把它改编成一些故事或者是电影什么的，我觉得一定要记下来。然后记两个梦之后，这个就再也没打开过这本儿。 没打开过， 但是有那么几次，就是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哎，这个梦值得写一写。 你真的应该记下来，你真的应该记下来之后，回来把你的梦我们整理一下，然后一会儿不是两个编剧来吗？你把那个本再拿过来。 我以为你要请周公给我解一下。 然后这个，可能就会不经意间诞生一部院线级的高质量的国产恐怖片。 我觉得会的，我觉得会， 是不是？ 真的，就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来真的跟大家设定一个主题，就是聊一聊我们各自最离奇的梦。 哎、 总之，我最离奇的梦就是好像是那个 啊，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海边撬乌龟吧，就是那个乌龟壳，然后我就坐那儿撬那乌龟，撬了好多好多，然后它撬完之后，那小乌龟就唰又全进海里了。 人壳都被你撬了，人还怎么进海？ 活蹦乱跳的，然后进海里了，游泳去了。 哎呀， 总之就是，就用笔记录，我觉得还是一件现在来说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儿。因为去年不是有一首歌嘛，说啊、什么那个时候日子很慢，一生只适合爱一个人，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时间也很慢，我们就是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用笔写， 对， 写少男少女日记，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用笔写似乎好像冥冥当中有没有符合一点？现在就是很多很多行业，比如说这种就是我们讲体验、讲升级的这种概念，有 没有？对，是讲体验、讲升级，就是说用笔写，可能你会有一些更加多的一些丰富的感受，而且你更容易静下来。但是就是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了，比如说这无纸化办公，对吧？就受到很大的冲击。我还记得原来就是去哪儿开会啊，什么都发材料，现在都是直接发个 U 盘，然后这 U 盘也不看，对吧？这是无纸化了，但是 U 盘太多。 哎，你觉得你比如说啊，比如说现在咱要是追一个姑娘，一个女孩，年轻漂亮的女孩，90后，哎，你说现在比如说再给她写封情书好使吗？ 我觉得要看你长得帅不帅。对，就是这个形式不重要， 还是这个亘古不变的理儿是吧？ 对，天哥说笔杆子是罗姨的魔杖，平凡的材质，读者的心。天哥你、 哎、 天哥你真说对了，因为这次这个罗姨新写的这故事用的还是一个特别朴素的材质， 对， 他甚至都没有写在纸上，是写在了一条裙子上，让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去评论 啊。这罗姨那肯定是一长裙，要不写不下。 也可能是一微型短篇小说呢。 啊，这也有可能， 嗯， 对吧？啊，因为比如说那罗伊要穿一这个，比如说这个膝盖以上的这种裙子，那可能就显得短一点。 嗯，有可能迷你裙的话，估计就够呛了。反正我觉得， 啊、 嗯， 哦，就跟你今儿裙子差不多是吧？嗯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罗琳的故事、嗯、那么这次呢，他是把这个新的故事写在了这个一条裙子上，而且他说他现在不打算发表、 嗯、 但是大家都觉得呢，就是罗伊在做一个这个我们叫饥饿营销吧， 对 对不对，叫饥饿营销， 嗯嗯， 就是我先搂着不给你看， 嗯， 然后但是总有一天我会给你看的。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说罗伊就是写了一本新书叫《杜鹃的呼唤》，然后这个出版社还告诉他说你这本书不会有销路的，但是后来出版了，而且就是在英国的出版界引起了轰动。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就罗伊说呢，他这个想用这段故事吧，就是也传递一个达到一个鸡汤的效果。他说想用这段故事鼓励其他想要创作的人。 对，因为就是像罗伊这么大牌的都被出版社拒绝过， 嗯， 你还怕什么拒绝呢？ 哎，对，然后这个论鸡汤最服罗伊。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跟体育有关的消息、嗯、我觉得这条消息颜值特别高， 颜值特别高， 颜值特别高，说的是这个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其实它增加了很多新的项目。孔文，你知道增加了什么项目吗？ 哎，台球是不是进了？有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高尔夫， 没有， 也没有。 再猜 一个没有的，凑仨啊。来，我们就说吧，说这话题吧。 其实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还是有很多这个新的项目的，因为这个国奥委会的主席巴赫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他说我们要让奥运会更加的城市化， 哦， 就是变得更都市， 嗯， 然后还要让奥运会变得更女性化。女性化说的是就是利与美吧，之前奥运会好像比较突出利、 嗯、 然后要更多的突出这个美 啊，人的美。 所以这次增加的这些项目呢，就是在城市里都能看得到的、 嗯、 你说我们在大街上其实很难看到就有人练举重什么的，对吧？啊，但是有人举哑铃。但是这次增加这些项目呢、嗯、包括这个轮滑 啊， 包括这个攀岩 啊，攀岩我，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哎，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冲浪，还有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这个冲浪也进了奥运会了。 对对对，嗯，而且呢，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 嗯， 我们国家的第一支国家冲浪队是正式的成立了，备战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这支冲浪队呢，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支这个冲浪国家队， 对， 非常非常的新，非常非常的年轻。 嗯， 来给大家看一看吧，就是他们。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以为就是冲浪的这些小伙伴应该是从比如说跳水或者游泳的这些项目中 选转过来的，是吧、嗯、 但并不是，他们还有这个大公司的白领呢， 是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冲浪国家队伍是今年成立的，现在目前有16名冲浪选手。 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是冲浪进入奥运会的第一次，作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能进入2020年的奥运会代表中国。我是 Monica， 出生于桂林阳朔。我第一次冲浪在香港的大屿山，2008年到现在差不多9年。我以前职业有很多，房地产白领，要穿的每天漂漂亮亮，买名牌包包，买高跟鞋。当时我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叫铁庄，来自内蒙古。冲浪之前在日月湾做牵马照相，天亮就起床，然后做到天黑。那边冬天的时候来很多外国人在那边冲浪，感觉哇，这运动好帅啊，就想要去试，然后就跟他们借板。第一次站起来就是感觉很棒，滑行的一瞬间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会给你很快乐的一个片段。有了第一次之后，你还要想要第二次。 现在我们就大概7点起床，然后吃个饼干就去冲浪，冲浪大概2个小时之后，然后再回来吃个午饭，然后下午继续，每天几乎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充实很丰富。冲浪之后对生活上的不同追求变得更简单化了，对自己的体能也要求的比较高了，早睡早起啊，线条会非常的漂亮，然后 后皮肤也会变得好，黑也可以很美。你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模一样的狼，带给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但你突破自己一点之后，你会开心个一整天啊，或一个星期啊。你在等浪的时候啊，你要是不尊重他，他随时一两秒钟把你翻掉，直接再给你说教训，让你给我嘚瑟。最惊险的一次其实也是我去抓了一些比较大的浪，台风浪，然后我脚绳断了。脚绳断的话，板可能已经很远很远了，你就必须得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找你的板。一慌张我就呛水了，就差点觉得自己快晕厥的时候被朋友救起来了。同样提醒大家都是不要一个人去冲浪，特别是不要一个人去冲不熟悉的浪点。然后今年最大的挑战还是因为奥运会嘛，因为我们发展的比较晚，所以的话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练，可能一天在水里面最起码五个小时，但是心怀是很值得的，也很期待我们能代表中国给世界亮相。 哇，刚才放这条视频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感慨说，这个国家冲浪队颜值太高了，太帅了。 对对对，非常。 就是他们拿着冲浪板在海边走的那个感觉，太青春了。 哎，我觉得你可以升级一下，因为你是一个资深的游泳爱好者。 我还真去冲过。 是吗？ 嗯，但我去尝试过的那个叫风帆冲浪，就是有帆的。 啊，我知道。 特别难。 是吗？ 就是反正磨磨唧唧一天吧，就是累成狗的感觉，然后到就太阳都快落山了，才好不容易就是在那个帆板上站起来 啊、 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你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圆满完成了任务。 圆满完成了任务，就是对 特别难。 对技术对体能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冲浪首先是对腿部的力量要求特别高，而一般的女生其实腿部和腰部的力量是没那么好的。 哦、 虽然我经常游泳，但可能游泳加强的是手臂的力量。 嗯， 腿部的力量，而且就是它对于你的平衡性要求特别高。 哦， 大家知道一般学冲浪的人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冲浪板上站起来的，一般都是趴着。 嗯， 就是整个身体是趴在这个浪板上，你也会很害怕。 对， 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对吧？ 啊， 嗯，是一个动态平衡，因为，你想，就是比如说举重、哑铃是可以，就是有定量的，你去挑战的东西你很知道， 嗯， 但是你冲浪，其实你挑战的是海和风， 嗯 嗯，是海水和海风，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就变得很强，但是它的趣味性也会，我觉得会增加很多， 嗯嗯嗯，那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冲浪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评分点是在哪儿？你比如说，是，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 就是现在其实 看有几块腹肌。 其实，就是现在其实是国家委会现在就是相关的这个比赛规则也还没有制定的特别完善，是吧？ 哦，肯定是肯定是已经是比较成型了这个规则。 啊、 嗯，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就是它的这个评分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啊。对，这个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实刚才 天哥说肱三头肌的力量，对，就游泳是有肱三头肌的力量，但是冲浪可能靠的是腿部的力量。 对，如果想练这个肱三头肌的力量呢，大家可以去玩一玩攀岩啊，攀岩也是。 攀岩也是特别考验这个平衡能力。 哎，对对对，攀岩其实也是列为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棒垒球，还有空手道。 嗯。 啊，刚刚爽爽提到的这个在都市里。 嗯。 啊，年轻人们非常喜欢的轮滑。 嗯。 非常期待。 嗯，就是说到这个攀岩，其实我曾经认识过一个朋友，他一直玩攀岩。 嗯， 然后呢，他就去东南亚的某一个岛吧，就做过这样的一件事，他教了我一个攀岩中的一个，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攀岩，好像是叫这个叫 deep solo， 还是叫就是说深海的独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翻译。 等会儿， 然后他 就是这位朋友，他已经上升到这个户外。 攀岩，对，徒手、 这个， 然后没有保护，而且他是这样攀岩，他们是就是很多小伙伴包一个船， 啊、 就坐到那个悬崖边，在、 嗯、 他们要攀岩的那个山旁边，然后那个船停，他们就开始爬这个山， 嗯嗯嗯、 直至爬到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了，然后你就 怎么下来？ 跳下来，就是有一个跳水 啊、 嗯，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发现虽然攀岩他练得非常好，但他没练过跳水。 啊、哦，下来就 对他摔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水花，然后所有人都在笑这件事情 啊、 嗯哎，是非常美的，非常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这种攀岩， 这些大神都哪儿来的人？ 所以就是这些户外运动，我觉得。嗯，还是比室内运动有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因而有了更多的这个魅力。 嗯嗯嗯，对，没错。嗯， 这个好像有小伙伴看到有，就是有我们直播间有人进来了，说这两个应该是编剧，说编导好。 啊，编导好，对，刚才这个这，跟大家刚才预告过的这个《悟空传》的编剧啊、 嗯， 现在已经来了一位了、啊 嗯，在我们这儿乘凉呢。 嗯，在我们这儿。乘凉呢，大家不要着急，一会儿啊，一会儿我跟大家说那位美女编剧就来了。 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好奇头条号的内容。 哎，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叫咖啡。 哎，嗯，对，那大家可以这个，天哥呀什么，我们喜欢爽人的粉丝，我们可以捋一下爽人喜欢的咖啡， 嗯， 游泳， 嗯， 电影， 嗯， 啊，还有什么旅行。 很多吧， 很多很多啊、嗯！ 这咖啡这叫嗜好，对吧？然后这次呢是最近这个在应该是在美国，然后呢、嗯，刚刚出炉了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说是测试吧，一个研究的结论。然后这研究结论呢、 嗯、 是初步估计说喝咖啡其实会降低人的死亡率， 嗯、 就是会延长我们的寿命。 对， 喝咖啡延年益寿了，各位。 喝咖啡延年益寿。这个具体的数据是这样的啊， 嗯， 说相较于不喝咖啡的人、 嗯、 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 嗯， 死亡几率降低了12%， 嗯， 哈，然后这种相关性呢跟这个每天喝2到3杯的咖啡人比， 嗯， 而这个死亡率可能降低这个还18%， 嗯， 啊， 就是这个好像这个研究的结果呈现出来的这个喝咖啡对于这个一些这个比较恐怖的这个病的预防啊、 嗯、 还有这个对于降低死亡率还是有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效用的。 嗯， 那么其实曾经对于这个咖啡有各种各样的谣传，不是谣传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嗯， 比如说这个女性喝咖啡会变得更聪明啊、 有吗？ 这个只有关注咖啡的人才能够看到这样的消息。 哦，好吧，嗯， 对，然后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消息吧，但是这次的这个研究呢应该说是一个叫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而且这项工作呢是持续了非常多年，然后他们为了就是去除掉一些场外信息，比如说这个不同的生活环境、 嗯、 不同的人种， 嗯， 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人群的这个调查， 嗯， 然后得出的是相同的结论。 哦， 嗯， 是这样啊， 嗯， 就是因为咖啡当中呢它其实是富含许多的这个氧化剂，还有这个 嗯 这叫什么分化类的这种 分化物、嗯、 分化物啊， 这个抗氧化剂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紫色的食物比如说蓝莓啊， 嗯， 比如说紫葡萄呀、 嗯、 什么这些里都有这个抗氧化剂、 嗯、 会让你更加的就是应该说增强你细胞的一个寿命。 对，它是在防癌的这个作用当中起着非常、 嗯、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我们北京时间平台上的这个豆虫虫小伙伴说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晨7:30到9:30的微微一笑。 嗯，对，然后呢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啊，您现在其实看到的我们是广播电台、 嗯、 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既能听又能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玩的话题，然后讨论，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视频 MV 图片啊、 嗯、 有意思的图片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再跟这位朋友北京时间的朋友特别预告一下，在八点半啊、 嗯、 到9:30，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段， 嗯，《 悟空传》的正在上映的这部国产大剧， 嗯， 啊，大戏、 嗯、 国产大戏啊，两位编剧是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互动， 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个整个电影制作背后，还有这个剧本成型背后的一些故事吧。 哎， 这个我看这个北京时间的网友直逼这个花椒平台啊，现在都已经17000了， 嗯， 啊，也希望北京时间这个在线的小伙伴们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喝不喝咖啡呢？要不要因为咖啡延年益寿就要重新变成一个这个咖啡爱好者？好像我在这卖咖啡似的。 你 天天给人推销， 这是今天产生的这个项目是吧？ 对，就是昨天还跟就是朋友聊起这件事儿， 嗯， 他说你究竟喜欢咖啡什么呀？ 嗯， 我就说我告诉你吧，很多人的一天是从睁开眼睛或者说洗完脸开始的，但我的一天是从 我早晨的第一杯咖啡开始的，就是喝完这杯咖啡，我就会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哦， 然后我这朋友听完就说，我也要试试。 恭喜你，你也比别人活得长。要喝咖啡很健康。 对，当然这个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是这个咖啡不耐受的，对吧？ 对。 就是喝完咖啡之后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感觉。那这个时段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消息。 最后一条消息 是跟电影有关的。 电影 也扣合我们之后要聊的这个话题吧。说的是现在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这个旅行攻略，你讨厌和大家都一样都去到这些就是相同的景点，然后相同的这个到此一游的这个照片，那你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电影路线。 电影路线，其实现在就真的，其实包括我来讲，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来讲，现在比较大的这个旅游网站，这个或者说这个票务网站会上面去查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大家就是所谓说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的秘密啊，我真的是到过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切身的体验过之后是真的好不好，或者有没有什么 bug， 然后就会去看一些，还会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去看一些就是网友的点评。 对， 但是这次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APP 呢叫片场。它其实就是把这个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就是正在院线的，甚至是这样的一些电影，它把这个电影的取景地帮你罗列出来，然后呢帮你设计一个就是和这个电影匹配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比如说前段时间上映的这个喜欢你， 嗨，这部片子 你看了吗？ 我知道。 光知道不行。 王海也笑了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呀，女巫汤面 啊，就是这个片子呢，就喜欢你这个片子，它有一什么特点呢？它是在这个去了很多很多地儿取景，是吧？ 但主要还是在上海，对吧？ 对， 大多数在上海， 对，有14个，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美食的这个导览的地图，就包括这个在喜欢你片子里面，因为周冬雨演的是一个女厨子嘛，她做了很多这个好吃的饭来这个。诱惑金城武，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在打造这种就是电影小镇。 电影小镇。 对，其实 比如咱们北京不是马上要建这个环球影城了吗？ 对，在通州是吧？ 对。 特 别期待。 特别期待。其实那个冯小刚导演那部《芳华》是不是就在他的那个是不是在海南的那个什么电影基地拍的是吧？应该是，就是 有场外专家， 我们有一个场外专家，全就是他那个就特意为那个时候那种场景造的是吧？对。 总之呢，就是说，除了你能在这个电影院里坐在那儿看这个电影，看这个造梦，给你造梦之外，你还可以真的实地去到这个电影的一些场景里去，然后更深的吧，感受你和电影的这个距离，同时呢，也会让你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新的认识吧。 对，也是一种旅游消费体验的升级。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7，我们马上半点会有一些片花，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播放一个就是跟《悟空传》有关的 MV 吧，然后大家来听一听这个华晨宇献唱的电影《悟空传》的这个主题曲，在一段片花和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谁还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搜索下载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里呢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房间跟我们互动。然后给点礼物。 对，大家可以给我们刷一个这个66666，对吧？ 今儿忘了说这事儿了。 我看到这个北京时间的平台上，刚才有这个网友说真好听，说的是刚才华晨宇唱 的 这首歌吗？ 《蜈蚣传》的歌。 对，有可能是。那刚刚我们也预告过了，说今天的这个8:30到9:30的时段，我们这个微微观世界会有我们这个两位《悟空传》的编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欢迎这个黄海，黄大咖。 欢迎黄海。 黄海，跟大家打个招呼。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面壁者剧本工作室的负责人黄海，同时也是《悟空传》这个电影《悟空传》的编剧。谢谢。 睡醒了吗？ 不敢大声，对，怕惊扰。 要大声。 我怕大家没睡醒，主要是。 大家7:30都已经在这儿留言了。 对，大家 太棒了。 对，已经就被我们两个催残一个小时了。 982的网友是跟我们有一个起床的约会 啊？是吗？ 对。 然后我们其实刚刚那个就吓唬黄海呢，说我说我手里有你的照片，给大家先看一看，就是当时在拍《悟空传》的时候，就是在片场的一个感觉。这是和彭于晏 啊， 和 艾 迪啊， 就是全都是大佬。 那时候还瘦 啊， 这做电影多不容易，你看。 所以整个这部片子是瘦了吗？瘦了多少斤？ 其实还瘦挺多的。我记得当时到关机，电影关机的时候，当时已经比之前的半年要瘦20多斤得有。对，20多斤的。 我听说你是编剧啊，不是武术指导。 对，是编剧，但是嗨，跟着剧组一样，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这其实还是挺惨的。 其实我去过这个《悟空传》，当时在北京的这个片场，真的，对，我去过。然后 你们俩没见过，但是。 对啊，那人太多了，上百人， 对，人太多 了，几百号人呢。 然后当时是去给 文文送水果 啊， 然后 是吗？ 对，然后就能感觉到他们那个地方真的是鸟不拉屎。 文文那时候胖，对，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女编剧会胖，然后男编剧会瘦。 哦， 对对 对, 对， 因为太冷，我觉得。 对他狂吃。 在北京冬天、嗯，然后你们是在顺义对吧？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确实是很艰苦，很冷，首先是， 嗯嗯、 然后空气也不好。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慢慢聊、嗯、 对，然后那个刚刚爽爽提到的这个文文啊，现在是还在路上，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 嗯， 大家也稍稍的耐心等待一下。 嗯，我们先来这个向黄海提出各种的问题吧。 对，我们先来扒黄海吧。 其实这次这个《悟空传》上映之后还是蛮多争议的，对不对？ 嗯， 对。 啊，就上来之后就先知这么锐利的问题， 没什么，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哈。我们诚实的面对啊。 我们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节目。 好，来。 对，就是还是挺多争议的，因为、 嗯、对， 我想先问黄海啊，就是《悟空传》那个书你看了多少遍啊？ 哎呦，啊，第一次看应该是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吧。 嗯， 哦， 那时候那个， 那我差不多， 差不多哈， 对， 差不多，对，然后那个，实际上是差不多有十几年没再看，十年左右没再看，然后一直到说，跟投资方和导演见了面之后，他们说，哎，这个事情有没有兴趣一起做的时候，我再又看了，当然从那时候再到拍摄又看了无数遍，对， 无数遍， 翻了很多遍， 嗯， 这个没法数了， 感觉你都不是在看这本书， 嗯，好了， 解剖这本书， 再去研究，对， 黄海给出了一个很笼统的回答， 对对对，但是十遍肯定是有了， 十遍肯定是有 了、 哦、 嗯因为就是看过这个作品的小伙伴其实都知道，就是《悟空传》本身是一个特别，就它不像一个小说、 嗯、 对吧，它的这个文体是非常的散的，能说它是散文吗？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题材，因为其实、 嗯、 金开的老师当时也很年轻嘛，当时也年纪不大， 嗯、 他写东西的时候，其实用了一种类似于写诗的方法， 嗯、 写诗和写就比较魔幻和比较意识流的一种非线性的叙事方法来做， 嗯、 对、 嗯， 所以其实确实改编电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难度， 嗯、 对， 最大的难度。 因为他自己也是编剧嘛，对啊，我把他拉下水也无所谓。那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小说来说，其实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最难改的，包括其实日本的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啊、 嗯、 村上春树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也很火， 嗯， 但是他的小说从挪威的森林到其他的几部、 嗯、 有短篇有中篇有长篇， 嗯， 也是想改成电影，尤其是能够在院线上映的主流电影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它在于观众的阅读的时候他已经有非常多的印象在脑子里了， 就是在脑子里我们在脑补在创造 已经形成了一个东西，就是作为我们实践的东西是起码在视觉上、 嗯、 是其实跟人的脑子里的回忆和青春比起来，其实它永远是会减一些分的， 对, 对， 是一定会输的、嗯、一定是手下败将，对吗？ 对对对对对，就像你当年的初恋一样，对不对？你没法去跟他 没有，他已经是手下败将 了、啊、对对对，我现在是已经是手下败将了、嗯、 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花椒平台有一位朋友叫陆阳啊，他说 啊，导演吗？ 啊， 是陆阳导演吗？ 他说搬个板凳让你啊，是 搬个板凳在听呢、 啊。 然后我们北京时间上的网友都说、 嗯、 说猴子呢，猴子在哪里？说猴子不在，创造人在。对， 嗯、 就创造猴子的这个幕后的编剧在。 对对，猴子没在。 我插一句，猴子今天如果大家伙有今天关注影院的话， 嗯、 猴子艾立鹏应该今天跟着导演和金哥在还在电影院里跑。所以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 嗯、 查一下各地的电影票，也许能买到他们的见面会的场次。对 啊、哦、就这几天你们的这个导演对吧，还有这个彭于晏、 嗯、 还有这个反正就是一些剧组的小伙伴也是还在做这个电影院里的宣传、 嗯、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做电影院的，没有做太多的路演，其实都没有时间大家伙，然后终于这个礼拜可能那个、 嗯、 后期人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要因为其实还是有，虽然大家都知道争议很多，但还是有很多喜欢的朋友还是有、 嗯、 真的还是有，所以他们得答谢一下，对，他更多的是个答谢现在其实我觉得对宣传来讲也不好怎么说了，因为首周末也过去了， 对， 那现在更多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答谢，因为这个电影大家真的做得非常不容易， 嗯，而且现在到目前为止票房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今年国产电影其实很难，今年整个的国产电影从春节往后吧、 嗯、 其实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 说直接一点是有点惨淡的状态， 对，没错， 对对对。第二名是叫嫌疑人 X 现身，也是四亿左右的体量，现在《悟空传》应该已经超过了，那个就是基本上嫌疑人 X 现身也是我们公司做的剧本， 嗯， 也是我也 是 编剧， 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五阿哥做的吗？ 对对对对对，那个苏导，对对对，他跟你想的不一样，回来再说，对对对。但是就总之今年的就是四亿和就是四亿，现在是四亿。八，我觉得 逼近五亿了， 逼近五亿，所以这两部电影都已经是今年国产片在春节之后的前两名了。 已经是《悟空传》现在已经是国产片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 但是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很骄傲的成绩，就是因为真的是今年的国产片的市场真的太差了，所以特别需要类似像《悟空传》这样的体量的电影来稍微提振一下。对，我们也希望给后面的暑期档后面的电影能够把整个市场炒热，这样华语电影在下半年能够好一点。对对对。 而且确实是因为我去看了这个《悟空传》嘛，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可以起到这个炒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它本身特别的燃，我们都用燃这个词儿来形容《悟空传》这部电影。我觉得在此前的电影中好像没有就是用特别多的用到燃这个字儿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是特效还有里边的这个感情戏，我觉得我的代入感，我自己的代入感特别强，因为我就是甚至有两次我都哭了， 哎呦， 就是这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件事，因为现在太难在电影院里哭了。 谢谢谢谢。 但是《悟空传》里的这个就是感情戏的部分，我觉得还是特别有火花的。 谢谢谢谢。但是对他其实是我们力保在修剧本的时候，其实有力保这条线，因为你也知道剧本其实它只是电影的一个蓝图。 对， 我可以。就是其实剧本每一稿都不一样嘛，然后一直到拍摄的时候跟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完整剧本其实也有很多差别，它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无所谓。但是对于观众来说，或者对于我们制作者给观众呈现的结果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取舍，就是因为尤其是像《悟空传》，它其实坦率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超一流大的制作费的那样一个体量的电影。 真的不是吗？可是我觉得特效已经就是我觉得已经是国产片的这个很前列的这样的感觉了。 这个话我会转告给我们的特效总监和特效导演，对，他们会非常骄傲。但是我坦率的说，其实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电影，它的总制作费其实在今年的或者去年这两年的国产电影里面其实排名很靠后的。对的，它的线下成本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要把好的预算核心的预算和那个更多的戏的量用在能够让观众有感动和触动的东西上。对，但有时候必定会取舍，那这取舍有可能是一部分关于剧情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完善的东西，但我们不得不忍痛删掉，其实这样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北京时间上有网友问了，说电影投资多少，我估计这是一个秘密不能说。 因为说实话对于编剧来说详细和实际数字我们也不掌握了，我们只能说整体体量来说可能是大家目前为止听到的很多超一流大片的可能几分之一，都可以这么说。对对对， 它是一个， 所以其实 我觉得是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对，其实大家注意看，如果有行业内人士的话，你可以看那个特效，其实他们更多是靠风格化来解决。我们没有做大怪兽， 对， 我们没有做那些真正特别贵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导演很有创造力，导演的郭子健和特效导演黄志亨，他们都在一线的那个香港电影做了很多年，然后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用非常智慧和非常情绪化的方式来用没有那么高昂的代价来做了。我们当时听说这个是华语片的特效良心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我当时说啊， 我也很惊讶。 对，但是他们真的创造一个奇迹，这个事情真的要向他们致敬的。对，那个特效导演黄志亨和特效制作公司莫尔，徐建的公司莫尔工作室，对，他们都是华语电影的年轻一代的代表。对，但是他们做真的是交出一个特别好的答卷，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还没看的小伙伴可以去电影院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这个特效。我觉得说良心之作实在是有点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哈。那么除了这个特效，其实我觉得这次故事上的这个争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欢迎我们的范文文同学， 对对对对，来来来， 迟到归队。 你赶紧戴上耳机自我介绍一下。 没事，我们先来问问这个黄海。 啊，又来了。 就是这次这个剧本的争议也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里边有一些人物啊，就是我们就觉得虽然这个《悟空传》它是属于这个西游 IP 大 IP 里边的一个故事嘛，但是还是跟我们传统的《西游记》的故事这个离得很远呀，而且跟这个《悟空传》这本书好像也是就是改变的也比较大，对吧？ 包括这个余文乐演的这个角色，对吧？ 杨戬是吗？ 对对对，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事儿我觉得金和代老师和导演应该也在不同场合说过，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早在2014年写剧本的写这个电影的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在探讨了和沉痛的选择取舍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经历过了。当时想得很明白，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按照原书来拍这个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原书一是它的风格问题，然后第二是它的篇幅问题，对，其实都很难像大家想象那样，我们直接把原著小说的台词扒下来，把故事扒下来就直接拍了，那样其实我们倒省事儿，这钱真好赚。但是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所谓的那个名著的改编，这样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新的故事，又要继承《悟空传》原著的精神和那种气质，特别是它的主题，关于反抗的和成长的主题。然后继承那些所有东西之后，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打动到一部分当时能够感受到感动的那些观众。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当时立下的一个初衷。对对对，当时都知道这很难，但是没办法，大家伙儿年轻嘛，就是 这个团队也是很年轻， 胆子比较大，都非常年轻。其实导演郭子健，大家看到跟宅男一样。对对对，就是 看起来也很 大眼睛，他看着比我还年轻， 都是童颜呀。 对对对，其实都是一帮在华语电影的这近十年才成长起来的一帮新的，对新的年轻人。第一次一起来担当一个事情的一个， 但是剧本是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改编了，是吧？ 对，其实理论上金和在老师入手的可能更早，对，他是应该在比我还要提前可能半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个剧本了，已经开始有一些工作在做，对，然后我是2014年的6、7月份正式进入，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来吧，先请文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范文文。 睡醒了吗？ 醒了。 好，那我们上来也是跟大家看一张当时文文在片场的这个照片哈。 有、 哦、选了一张特别美的照片。 美颜了。 这是在扮谁？ 不是，这个是正好客串一下那个仙、哎、客串一下那个仙女。 客串一下仙 女。对，结果扮得跟宫女一样。 气场不行。 对对对。 那文文和黄海的一个搭配，能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就是又童颜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剧组哈。 对对对，这两个人是其实是在一个工作室是吧？ 对对对对，在一个事务所。 是我老板 合作人一起来做。 那当初你们两个人合作的时候，是一起接到的这个就是改编的任务吗？还是？ 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作室的，就是工作室的身份来整体把这个编剧工作算是来协助金和在老师跟郭子健把这个剧本做出来，对，相当于是这样。 这算是一个很重的，就是分量很重的剧本了吧？ 其实当时我没 想好了再说， 没有当时真的是觉得这个第一，它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对，然后第二，其实我当时有。更多的文文知道，当时我想写自己的原创嘛，更多想写原创，然后 志不在此啊， 这不是志不在此，是觉得哎呀，就是 没事，原创的作品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小说已经这么有名了，我们能不能做？就是当时跟郭子健导演聊的是，哎，那这样我只帮你写一稿、哦。我差不多初稿写完了，你就后面交给你咯。 你在导演面前如此有话语权。 不， 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编剧。 商量的，当时一起商量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帮你写一稿，我后面还要去干我自己的事儿，我时间又有限。 我想问问结果呢？ 结果就干到了上映之前。 结果不行，黄海，你不能走，你千万不能走。 上映之前。没有，到后来其实也是兄弟 了。结果写 了 几十稿， 后来都是兄弟了，没办法。因为在片场每天都在一起来改，所以就是情分在这里，就不可能再去撂挑的走。 因为其实我去现场探班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大晚上、大半夜的冬天大晚上，文文拿着几张刚打印出来的破纸，然后递到演员手里。 哎，这是我们剧本的。 对，尊重一下我们的作品， 拿着几张透着油墨香的新纸。 就是其实文文也是这样，还不爱给他们写，非让我写。 这个不是不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工作。 对， 因为我其实总觉得啊，这个事儿其实。有原著作者在，然后也有导演在，那我们去干嘛？ 就是如果做不好的话，真的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其实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好现在这样的一个结局，有想过，就是这个事情，因为粉丝真的是对这个小说，对很多粉丝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地位的一个东西，所以 它本身是有一个粉丝群的。 如果一旦不满意的话，他肯定是会挨骂的。但是其实这个想法我们也做好，就是我们是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做，我们把我们最感动和有共鸣的东西。 起尽我们的力量拿出来。 嗯， 然后金河丹老师一直陪着和鼓励我们。昨天晚上其实我还在跟半夜两点，我还跟金河在发微信。 嗯， 我说这个我们要好好总结一些工作，就是这个这个结果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一直担心他的有没有什么那个情绪或者受打击什么的。但是其实金河在老师还反过来安慰我们说，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评论，就是金河在老师自己在这个豆瓣上也写了一篇这个 长文， 他的观影的体验，他是非常非常支持这个电影版的《悟空传》的，而且他甚至是说如果是让我自己独立来导演的话或者编剧的话，可能我都做不到现在就是电影的这个成片的这个感觉，对吗？这个你们是不是觉得给了你们巨大的支持？ 对，这肯定是巨大的支持，因为原著作者的支持是首先是最重要的，在尤其是在我们电影还没有被别人看到的情况下，就是他的那个支持肯定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电影磨了很久。您刚才听到2014年我们在写剧本，然后2015年就还在写剧本和筹备，2015年底过年最冷的时候我们在拍，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上映，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工作人员是把肝吐出来的在做， 把肝吐出来。 对对对，所以那个首先原著作者的一个肯定是对所有人的一盏强心针，这是肯定的。 嗯， 文文呢？文文在这几年改编剧本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这种把肝吐出来的感觉吗？ 他都瘦了， 你刚说人胖了， 对，哎， 文文 胖了， 羡慕死我 了。文文那时候 他在你没来之前，他说你胖了。 不，他拍摄的时候胖。 拍摄，因为拍摄的时候太冷了，我们 巧事没巧成。 有照片为证，你可以看到啊。 来看一张文文和这个猴子的这个合影吧。嗯， 哦， 那躲得多靠后，你看他不敢往前站。 对对对， 当时好像穿好几层大棉袄和大棉裤。 穿了两件那个羽绒服，因为真的太冷了。那个冬天就真的特别巧，好像 是难忘的冬天。 北京几十年来最冷的，然后当时的气温是零下 十几到二十度左右， 但是体感温度是-30度，所以就 你怎么测的体感温度？请问 就是 手机预报里对有数据做为证，这个不是体感。 来给大家看一张我觉得很震惊的照片哈，就当时文文在现场是在吸氧吗？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是当时我买那个 什么呀？ 这个当时就是有一点雾霾，然后 不是有一点雾霾的问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问题。嗯， 明白明白。嗯， 对，当时已经到了就是拍特写镜头都看不见演员了， 白的。 然后大家就 买了，就是正好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产品是可以直接过滤，就跟呼吸机一样，防毒面具一样，就是我对给大家买了一些。 太不容易，你们干嘛总拍夜戏啊？我特不明白。 说实话是也有，应该是也有成本的要素，然后也有赶期的要素，因为其实夜戏比较好控制，这是个小 tips 啊，跟大家伙科普一下。夜戏其实是比较好控制时间的，因为其实如果你拍不完，你可以在棚里拍个夜戏，效果是一样。 嗯，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那个白天的话，你要一定要依赖日光，就会特别不可控。 然后日光的变化又非常的快。 对，我们当时没有办法，也不光是那个成本了，其实也有，因为我们后面直接就是过年。我们必须在过年之前拍完，要不然整个组都散了，年后哪找人去，对不对？ 在组里过年。 哦，对，所以没有人会想，大家票都买好了那种情况，车票都买好了，所以你必须在那之前拍完。所以其实那个戏真的拍得蛮辛苦的，而且天气和气候真的对， 听上去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这个陆阳说感觉是在拍恐怖片，有这种感觉吗？ 有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我们剧本里当时写花果山，当时说神仙要来花果山去惩罚和肆虐，要把花果山屠杀干净。 对， 当时我们剧本里写是天雷勾动地火，花果山在就是一片烈焰当中融为了炼狱，当时这么写的。然后准备拍那个戏，好，把景找好了，是个外景，然后再拍那个基地的附近。我们第二天早上出门出宫一看，鹅毛大雪，你信不信北京11月初会下鹅毛大雪？ 不信。 天，就那年2015年11月份， 2015年的时候， 非常的早， 那年下的特别早， 非常的，大家都一看就傻了，就是天雷公地火，然后这个怎么办？然后剧本直接改说，那这样我们改就是被暴风雪进，暴风雪来，来 当中激发了 你的 创作 力。原来这么随意啊！ 不，跟当然因为幸好特导演也在现场。其实不用，其实那个特导演在现场，编剧照理说是不应该在全程在现场的，但是当时是因为要保证这个剧组的顺利嘛，然后大家伙也是感情都很好，所以一定要。果然有用了，就是那个时候，对我们现场来调整了很多东西。对， 有网友问说，这电影有第二部吗？ 这个 就要看，我觉得啊，如果第一部的 我且不说口碑了，我且不说大家伙喜不喜欢了，因为现在口碑是很两极的，真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其实跟可能跟最终对票房有关系，如果最后票房让老板赔了钱，那无论如何我觉得第二部可能会有点困难。 嗯， 对，但是如果第一部起码老板们是赚了钱的，然后那个就是这样，导演和金和代老师可能还有更充裕的预算，尤其是预算如果多一点的话，它能够呈现比这次效果好得多的一部电影。 对，因为如果在第二部的话，相比较第一部一定是有压力的， 所以和你们的支持有关系啊， 和大家的支持都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这是这个暑期就是目前院线上我觉得最值得看的一部电影。刚才我们聊到了他们在这个15年冬天经历的这些，天哥做了一个点评啊，他说这些辛苦都不叫敬业，就叫职业特色，做这行就要承担这些。 是的，对， 你们认可吗？ 其实这是对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工作或者是那个在片场和幕后的工作，在电影里面都在每部电影都是很辛苦的，每部电影的困难是不一样。导演也说他过去拍就是小成本的电影，就是300万成本的电影跟8000万成本的电影和1亿多成本的电影，其实都是有差不多的辛苦，每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部电影不管大还是小，大家在影院里看到它的那一刻，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所有的工作人员承担了很多，只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对对对对，都一样。 对对对， 就可能很小的细节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很多。 对， 可以变瘦，我觉得这件事儿挺好。 对对对，可以变瘦或者可以变胖啊。 好，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就是对于这个原著的这个改编吧。就刚才也说了，说《悟空传》本身是一个其实特别没有那么故事的主线条的那样的一个作品，对吧？但是大家都说你们继承的好像就是内在的一个情绪。 对， 然后 悟空这个角色。 对，就是我特想问问两位编剧，就你们最想表达的是悟空的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和精神啊？因为这个彭于晏演的这悟空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对吧？和我们这个，比如说《大话西游》里的这个孙悟空和这个， 他其实和很多就之前一些西游的影片这种人设，我觉得都不一样， 真是不太一样。 对， 这个问题就蛮专业了， 当初是多么想的， 是这样的，就是从编剧来讲啊，就是每接到一个我们所谓原著的改编，它其实首先你要做一个文本分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编它，以及这个小说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我跟文文在这方面搞不好也有不一样的，等会儿他插手他的观点，我先说我的观点。因为《悟空传》的原著其实它之所以打动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就是它差不多是我们上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时候那一阵就是非常风靡嘛， 就是青春期的陪伴。 对，我的分析其实是什么，就是孙悟空是什么，它有很多面，但是《悟空传》里的孙悟空它其实是一个他从石头里出生嘛，他从石头里出生，所以他天生很特别，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也是知道自己不一样，然后他要保护自己的不一样，但是正因为他从石头里出生，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不为天地所容，然后他不为天地所容，所以他只能受到压迫，然后他去反抗，然后他一直要为自己打出一片天，这是一个特别，我们不叫中二吧，其实是特别年轻的一种情绪和情感， 这个 对他其实跟年轻人的那个共鸣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每个孩子说白了都觉得自己很特别， 我觉得跟咱们青年广播的这个主题特别的匹配。 我们 叫生而不同，我们 叫生而不同。 对， 对， 特别的好。 每个人都生来自由嘛。 对，生来 谁敢高高在上，那是原著里面的。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黄海的话匣子刚刚打开，但是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8:58，然后我们马上有一个整点的报时，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就是我觉得在《悟空传》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他这个主感情线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主题 曲 吧，来自蔡健雅的《子》，然后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受尽一切痛苦他还是不死，因为他在等你。 花果山已经没了，那里的天空一片黑暗，根本就没有晚霞。闭上双眼，还望三六。 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夏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呢，大家可以啊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时段呢，也是有两位编剧， 两位我们现在正在院线上映的一部大电影叫《悟空传》那么这背后的两位编剧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这个跟《悟空传》整个制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和他们想传达出来通过电影传达出来的一些东西吧。 对对对，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北京时间的网友特别多啊，这直逼40,000呢。然后刚才有这个豆虫虫说说过两天拖家带口去支持，一定要说到做到哦。 谢谢。希望家里人比较多 了。希望家里 人丁兴旺啊，人丁兴旺啊。 刚才这个黄海在上一个时段说了他想传达出的这个对孙悟空的这种描述啊，有网友说说自命不凡的自己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站在自己的角度管别人叫文化劣根，反过来站在社会的角度就会说这个人不合群，说悟空传是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这对矛盾，同时从故事出发冷眼说事儿，真的好作品 啊。等会儿我捋 这位网友， 咱们捋捋啊，这捋捋这事。 好像本来要批，然后又顺回来了是吗？ 就是天哥，这是你的原创吗？你跟哪粘过来的吧？ 厉害。谢谢。 刚才说让文文说一说， 对，文文来聊一聊。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悟空的时候， 就其他作品里面可能更多是强调他的使命感，他最终是抛下感情然后走上西天取经这个道路的，就是更强调这种无奈吧。但是在我们这里面是强调另外一种有情有义的猴子，就这个猴子可能一开始比如说他，哎，我这算不算剧透啊？就一开始他碰到阿紫的时候，阿紫的那个对他动心了嘛，一见钟情的心跳声，他是很疑惑的，他不太明白。但是经历了这一路上的一切，他跟阿紫的爱情也好，然后他跟杨戬、天蓬的友谊也好，他其实是变成了一个从一个懵懂的少年猴子变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猴子，然后正是这份感情让他变得很强大，让他拥有了比石心还强大的力量，其实是更像人的一个猴子，所以他才会拥有就是最后就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就神要就漫天神佛，谁要挡我我杀谁，就是这种力量。 就我们说一个人好像心中有爱了之后，就又有了铠甲，又有了软肋，对吗？ 对， 啊，能看到这个悟空的这种， 就是一个叛逆90后的成长故事。 你怎么一总结就直接贼地上了？ 其实我这样补充一下吧，就其实大家看到《悟空传》的原著的小说里面，其实它是一个针对孙悟空一个解构像的一个东西，对，它其实把大家熟悉的一个齐天大圣他的故事，他背后的东西给解构了，他其实是已经就是非常后期的一个孙悟空， 非常后期的， 对，他已经完成了成长，他甚至蜕变了之后，在死过一次之后再回来的重生之后的一个样子，他其实有那样的一种情绪在。但是其实《悟空传》的电影的故事，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前传。对，它其实如果我们不建构起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无从去解构它，我们也无从去再到后面讲它后面的故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前面它怎么样成为齐天大圣的故事讲清楚，然后我们才有后面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大家提到第二集，如果有第二集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到隔壁广电总局的立项的话，其实《悟空传二》已经立项了。 哦，是吗？ 对，其实在那个广电总局的那个网站里有公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第二集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悟空传》原著的故事了，就是其实整个第一部是在为了第二部做铺垫。对，所以这个可能也可以解答一部分大家的期待，就是其实是因为第二部会有更多的预算来呈现你们心目中更完整的孙悟空和更完整的悟空传。 所以也回答刚才网友们的提问，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第二部了，只要大家更多的去支持， 希望能有，希望能有。 对，然后那个其实我能理解这个黄海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家其实在这个我们比较正统的这个西游记的故事里能感觉到这个孙悟空有点无所不能，而且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弱点，对吧？然后总是很厉害，各种厉害，然后又在天宫里也可以这个，对吧？翻天覆地，但是他好像没有太多的能让他流泪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悟空传》里，我们能看到这个悟空的这方面的情感，但是可能他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他就变得有点无坚不摧了，所以后面的这个猴子就可能就没有这么多脆弱的一面，对吧？ 对，你先说。 没有，我是想说，就是其实你说你刚总结了他有软肋嘛，其实他软肋也是他就比较在意的东西才会叫软肋嘛。就包括最后那个他抱着阿紫在他怀里死去。 刚想制止你， 没事，不就欢迎这样的， 超级大剧透 啊！ 没关系， 要打起来这直播间。 黄海说：“万一我琢磨了好几宿啊，都让你一句话给我露出去。” 真是，这是 那我还说吗？ 没事， 说吧，已经这样了，就破罐破摔吧。 对，就是抱着他在怀里的时候，我们会强调那个心跳声，那个心跳声其实就好像他长出了一个人的心脏一样的。对，就是这个。 这个点真的好。 对，这个东西是我们设计的，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个。对， 我刚刚想起来，这个窦虫虫说看到黄海和文文，他发现原来编剧都是年轻人，和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以为是大叔是吧？ 对，都以为是 那 个 是那种饱经岁月沧桑的那种是吧？ 对，实际上 就刘震云那种吧，是吧？ 对，因为实际上看电影的是年轻人，所以现在看电影的是年轻人。对，我基本上中国电影从有类型片和商业片这套系统重新建立起来是2002年 英雄之后的事情。所以实际上都是基本上现在的编剧都是近15年才成长起来和学习出来再历练出来的编剧，所以都年龄不会特别大。 不错不错，一个特别有活力的有朝气的这样的一个剧组，然后在 惨的、 在北京的郊区被虐哈。 那么现场也是一个特别有活力和朝气的剧组，对、 对， 都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我来先跟大家放一张这个猴子的很跳戏的一张照片吧，就是当时好像是剧组一起吃烤串儿吧，好像是，哎、不是这张， 这张的， 哎，不是这张， 这是黄海。 对，这是还有怎么还有黄海？这怎么还要结婚？ 这是 想这个要说一下 啊，这个文文可以说一下， 要出嫁吗？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 黄海 头发那不是婚纱 啊？不是吗？ 对，那是头 对黄海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只是大家没有看出来。 哦，这在院线上可以看到吗？ 能看到个袖子 背影、 都不要背影，就是个袖子啊。没有，当时是因为那个其实这种时候我们饰演就是菩提这个角色的，而且是那个、这个角色的老师是王德顺老师，很有名的演员、就是当时其实有一个反打，他本来要自己来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那个反打只带了一个、就是前面是他前面的人在说话、然后后面就是镜头从这边给，然后 有一个肩膀是吗？ 有一个肩膀，就其实连反应都没有、其实不需要他的，他硬要自己演、但是后来就麻烦的是，当时我们那天因为天气原因其实滞后了很多进度、然后王德顺老师又必须要去赶火车，所以就在深夜的时候，他说实在不行，那个必须要走的时候，那衣服就交给了我。对对对，因为王德顺老师就是他其实是个白头发嘛，所以给我套了一个白头发，然后戴了一个袖子这样，然后前面那个是个孩子小猴子跟那说话，小猴子非常的冷，孩子说话都发抖了，就完一直安慰他没事，因为特别慈爱的眼神了，其实我也冷，特别慈爱的眼神，没事，慢点慢点，咱们再来那个。那天对超冷，那半夜也是零下十几度的，对， 很不容易呀、很不容易。 对，所以那个头发不是婚纱，那真的是那个菩提老祖的头发。 我找到这张照片了，是这个，和大家在吃烤串呢。 啊，对，那天是2016年的1月1号， 元旦 啊，元旦 对是吧？啊，那天是导演郭子健的生日。这个人生在1月1号，你看这人多嚣张。他所以那个剧组就是当时我们一想怎么办，替他过个生日啊，结果我们就一起来请了、也是你找的吧？ 对对对，是我朋友， 也是我和文文的朋友， 是吧？啊，对，来直接带着炉子来了现场，然后给全组人吃串。 对，然后老板现场在这烤呢。 对对，现场烤啊，烟雾缭绕的， 扇贝勒在那个九仙桥。 哎哎哎， 这有点赤裸。 是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此处招商， 整个组吃的很开心，就因为在那种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人是一定要有热量的。 对， 太惨了，那时候我们浑身贴了暖宝宝都不管用。 这是不是你们整个这个冬天拍戏吃最好的一顿？ 我想想，差不多有肉那么多， 就跟过节一样，真的是过元旦了。 因为剧组即使是你再怎么样注意饮食，那个餐都肯定得是从上午做好，然后车给你运过来的。 你们不能叫外卖吗？ 在顺义那么偏僻，给几百号人叫外卖， 你自己都说了，他们那个地儿是个鸟不拉屎的地儿，怎么能有外卖呢？ 关键是他几百号人，你叫外卖得什么样的餐厅来送呢？对， 所以基本就是盒饭供应。 对，没错， 对对对，没办法，他其实也不是盒饭，他做也是做的，其实这个组对那个工作人员还挺照顾的，年轻人都能吃，但是麻烦的是他一定是上午做好，他闷着给你，你知道吧？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他无论如何，他跟那个现烤的是刚出炉的烤串他不一样，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效果。 刚才说到这个，最后有一个彭于晏的这个心跳的这个设定哈、有网友说这个设计不用特别强调也会有感觉，说人听到人的声音，潜意识里就会觉得亲切，也能拉近猴子和人的距离。我觉得也是一个。 有看到的， 因为其实我进电影院，我只是就是对阿紫的心跳非常的有印象。 对。 我是对那个就是 一头一尾的呼应，那个其实是。 对，其实我是对这个就是整个《悟空传》里的两条感情线里的这些对话，尤其是阿紫和悟空的一些对话，我非常的有印象。就是当时好像，这个悟空是被打入了地狱吧。对吗？ 就是对天叫 天机遇的最底层，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阿紫要去让他放弃， 对， 让一个年轻人去放弃自己的抗争，放弃自己的叛逆，对吧？然后他说了一段话，那段话真的是。 对，那个是其实是我们尽全力的去维持和继承了原著精髓的一个东西。对，原著其实有那样的一个大致的设置在，那个其实也是大家会觉得比较有感人的点的一个地方，因为那其实是我为了你好，我想救你，但是我的表面上我是在骂你，然后让你死，这其实很痛苦的一个 能够感觉到，就是两个人都痛苦，而且当时那个猴子放弃的那个表达是就是化成了。大家去电影院看吧。 嗯，对，这个其实演员状态很好，那场戏演员状态非常好。 嗯，然后我们再说说演员的事儿吧。其实这次这个《乌龙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有疑问，说这个为什么能说台湾腔呢？对吧？有人这么说。嗯。 其实是我们也尝试过，因为其实你来了，大家知道这样量级的电影，其实在上映之前是要试片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把毛片没有做过那个特效的毛片，给那个就是一些不是我们制作人员的行内人的那个朋友去看 啊， 然后让他们一些意见，然后因为有两种意见，然后一种是觉得孙悟空说可能有一点点台湾腔会有点怪，然后另外一点意见是，彭于晏如果不说彭于晏的声音会更怪。所以最后权衡多久，然后也 所以你们也配了一版是普通话， 有尝试过一些，就是是不是如果不用他的声音试试看，但是后来的结果觉得，就是按照观众反馈来说啊，他们其实觉得还是彭于晏说彭于晏的声音好一点，所以他其实很努力在后期配了很多遍，因为他其实还不光是台湾腔的原因，他其实在加拿大上学的。所以他口音从小在加拿大里面养成了一些就是 ABC 的类似 ABC 那种口音，对，所以他其实是费了很多努力来配，对，其实结果的效果我们自己觉得已经很好了。 嗯，其实我刚刚也特别想问，就是两位编剧对于剧中的这些演员对你们写的这些台词的呈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对，满意吗？ 超满意。 超满意啊。 超满意。比如说文文。其实在戏里头有很多这个经典的台词。 其实从台词这件事上来说，我觉得这已经不光是编剧的， 对， 编剧的成果了。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到拍摄的时候，因为现场的条件在变化嘛，然后我们其实都是我们导演和演员，就是一起来现场来碰和碰撞出来的。对，所以其实台词本身也会融入一些演员自己的特质在里面。 对，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 怪不得现场会有几张纸重新打印出来，对吗？ 对，但是你其实任何电影都一样，就是你必须要、如果演员说出来不合适，那就不对；演员说出来舒服和合适，那就对。他其实一定是要有一个，因为他最终是为了呈现而存在，他不是剧本，不是小说，剧本其实是一个电影的蓝图，他是为了一切都为了呈现而负责的。对，所以我们要。按照演员的方式来做这个台词，所以他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因为他是大家一起辛苦的一个结晶。对对对对对， 是大家一起努力达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对，好在我们演员真的这演这个戏的状态非常好。 想补充一下，就是倪妮，因为我们一开始包括在原著里面感觉紫霞好像是会更温柔一点的，但是我们见到倪妮本人的时候， 哎妈呀， 对，倪妮其实我不知道，就她的样子可能给大家感觉， 你注意她形象啊，注意她形象，人家还有偶像包袱啊， 她没有偶像包袱， 对， 感觉很高冷， 就特 别， 其实 是 特别， 但其实她的性格其实是很鬼马，很活泼， 对对对，倪妮其实是被广泛误会的一个演员。 反差特别大，然后我们看到他其实真实性格非常可爱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哎，不如其实往他的性格靠，所以很多对本来的性格啊、台词啊，都是在往他本人的本色上调整， 包括人设都会根据演员来改变， 因为那这样其实更有风采。 对， 其实最终的成果，其实我觉得起码就这个角色来讲，我觉得倪妮呈现的一个阿紫，我觉得比我们的剧本要出彩。对，是真的。 不错不错。这个还有就是其实里边还有天蓬的这一对儿。就是这对儿其实也挺惊喜的。欧豪和郑爽的一个搭档。 对。 我觉得也挺有火花的。 这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小伙伴。 个性非常鲜明。 非常鲜明。 怎么鲜明法？ 因为小欧是一个大招的，他玩说唱的。他以前， 对， 他唱歌的时候其实是、是 rap 那种， 又 对 check it out 那种 freestyle 那种， 对，他真的有 freestyle 的感觉、但是包括其实特别有缘分的是导演郭子健上一部作品叫《救火英雄》，其实《救火英雄》的 主题曲是欧豪，内地版主题是欧豪唱的， 嗯， 欧豪和谢霆锋唱的， 嗯， 对，因为在那年谢霆锋是好像是快男的那个评委，好像是， 嗯， 然后欧豪是在他那一届出来， 嗯， 然后结果正好合作了一首歌，正好就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嗯， 两个有这样的缘分，所以其实欧豪的性格本来在过去跟他形象是那个样子，是一个在台上很嚣张的那个样子， 嗯， 但其实他是一个哇水做的男人。对， 他就非常柔软。 按照他说的话，对，按照伦伦说的话，是水做的男人，就是他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的人。对，我都没有想到，他其实在现场的情绪，就包括他随时会找我们两个聊，就是在现场他的角色的一些理解，或者他还能不能再往下深挖一点啊，等等等等，他对角色的这种心思和细腻的那种东西的挖掘，其实他是有这种本能的。我觉得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真的。他虽然很年轻， 嗯， 对对对对对，小爽他的。大家因为在网上她非常火嘛，她有很多粉丝，她， 嗯， 是一个很柔弱的女孩子， 嗯， 就是她真的是有这种效果，就是哪怕她真人站在这里， 嗯， 你都会觉得哎，旁人让开一点，你得保护她一下，怕别人撞到她， 哦，是吗？她是那么瘦， 她瘦，然后真的是你会觉得她的整个说话和气质和平时她的真人那个样子都是很，就是你怕周围环境会伤害到她那一种， 就是惹人怜爱。 所以我其实见到她真人，我才理解为什么她在网上会有那么多粉丝会想要保护她，会像亲卫队一样的去保护她。其实她会给人有这样的气质在， 嗯， 对，正好她跟阿月的角色是超合的，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还真的是缘分啊， 嗯， 就是感觉每一个演员都特别符合他们的这个人设呢。 这个是运气，其实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哦， 但是好就好在这次，《乌龙传》我们都说是一个九九八十一难的电影了，但是在这一点上，真的我们觉得挺有缘分的， 嗯， 对对对，包括猴子， 嗯，哎，我其实想问，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分工的，在这个剧本上？ 哎呀，其实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分工了，是我们一团队的， 啊，一个团队。 因为一个剧本会， 啊， 其实有很多人，金和赛老师也会在的前期的时候， 嗯， 然后导演也会在。因为其实导演大家可能不知道，导演他是一个很资深的编剧。 嗯， 导演郭子健他其实之前在没有当导演之前就是编剧了。 嗯， 对，所以其实在包括我们，然后我当时还有我们的文文，然后还有其他的人，其实包括制片人也会在啊，有的时候老板们也会在，他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一起来做。因为但凡是这个体量的电影，他尤其还有原著在的时候，他一定要， 嗯， 顾及方方面面的意见，所以人一定会很多。 嗯， 对对对对对， 啊， 对，所以大家七嘴八舌，然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我的长处可能是写情节和写一些那个所谓燃的东西啊， 嗯， 那个愤怒的东西啊， 正能量的， 包括写反派。其实当时反派的内容其实比现在多，但是后来因为篇幅的原因删掉了一些。对， 嗯， 然后文文可能会在情感啊，女性角色和一些东西上，她会补充很多。对对， 嗯， 所以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对， 嗯，就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现在我也看到，就是我要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我看到在咱们这个北京时间上有这个西龙照相馆，他也说这些年《西游》不知道拍了多少遍了，说拍的都不想看了， 嗯， 怎么办？ 嗯， 就当时大家在改编这个《悟空传》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这几年确实这个《西游》的 IP 已经有点多了？ 没关系，看86版的《西游记》。 对，其实86版《西游记》大家伙儿还不是一年一年的在看吗？ 对， 哪怕现在当年的特效那么粗糙，但是现在大家还是每年的重播的还会有人看， 暑期必备。 对，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如果做好了，把一个作品真的做到，就是那个仔细的程度了之后，其实你永远都会有人看的。对，其实那个我们当时考虑过，也痛苦的去探讨过，就是当时后面的几部西游电影其实已经提上日程，虽然当时还没有上映，已经都知道在拍了，然后我们也讨论说，这个西游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 嗯， 然后那个讨论的结果是，其实悟空传其实不是西游，它是独立于西游之外的故事。 对 对，他的孙悟空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嗯， 对，然后 他是悟空传。 对，他是悟空，他是属于一个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他又是很多人的青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排除万难的把它呈现出来。那这次是一个打底，是个前传，那希望下一次呈现的结果是能够让大家看到预想当中的样子。 嗯，对。 哎，这些天这两位编剧啊，从这个电影这三年，对吧，一直在这儿努力， 嗯， 然后铺垫，然后付出，反正这些天我知道两位也是很辛苦。哦，刚刚 那导演他们比较辛苦。对， 就是也是在关注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反馈， 嗯， 然后也会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也会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对吧？刚刚黄海也说他其实他自己比较喜欢原创，那我也想问二位，就是接下来，对吧？ 嗯， 接下来 刚才也跟黄海说了，说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聊原创 啊。没有，就是其实对编剧来说，其实每一部电影不管是改编，还是 IP 这词儿这两年才起来的嘛，它其实之前早在电影刚开始刚有电影的时候就有什么原创改编原著小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地心引力啊，那个什么历险记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改凡尔纳的小说嘛，对，其实都有。对编剧来说，其实成就感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每改一个小说，它的过程其实跟原创甚至可能会更辛苦。 对， 其实可能会更辛苦， 因为你考虑的问题要更多。 对，你要继承它原来的东西，然后你还要不能丢弃它的魂魄。所以它其实挑战很大的。然后原创是因为其实我之前的工作，我在当编剧之前的工作其实是宁浩导演的助理。对，所以我、对，所以当时他交给我的工作就是你每礼拜给我写故事，给我写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一直有一些心结，想要做出自己脑子里的一些东西来。对，但是因为这两年莫名其妙的来，对，拿着钱来的老板全都是要给你让你改小说。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都是钱惹的祸。 对，没办法，养家糊口啊。不，其实是因为这两年可能是因为 IP 热嘛，就是大家可能也有很多的 IP 在等着去改编，所以也确实是这样的工作会比较多。但是时间充裕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说把我们之前脑子里有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对，现在现在在做的几个故事其实我们还蛮兴奋的，它会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对，后面有各种题材的和各种类型的。对，现在我们最期待最大的是一个叫《寻猪记》的故事，可能会改编了，就是这个改编名字了。对，它其实是一个讲 还珠嘛。 对，其实是解放战争时候的一个故事。对，其实是一个挺戏剧化的一个东西。然后对，也有导演在接洽，然后希望下一步能够出来。对， 是一个原创的剧本吗？ 对，它其实开头就很飞， 很飞。 对，是一个挺飞扬的一个东西，是不太一样。大家看到的不是战争片，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冒险。对，我们希望能够把之前的历史能够用别样的方法来展现。对他，希望之后能有机会让大家看到。 期待一下。那也问问文文。 对，文文呢？ 因为我知道文文这是就是《悟空传》，其实是他全程跟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处女座吧，对吧？ 对，处女座。 所以 第一部， 对， 感觉 内心翻江倒海是吗？ 啊、 瘦了，你瘦都瘦了，还有啥？ 还有啥自行车是吗？ 不是，就因为我这几天反正有点不能控制，就是真的，我每天 欣喜是吗？ 我就跟看股票一样，每天看大盘，每天就看，因为就我。我自己是觉得大家真的投入了很多，而且各个方面都很有诚意。虽然它真的也还有很多问题和毛病，但是如果有的人因为情就是个人的喜好或者情绪，就说出你们就是来圈钱的，或者你们就是个烂片，这种我是很难受的。对，所以我这几天情绪起伏比较大， 所以就又瘦了， 又瘦了。 哎，真羡慕。 但其实编剧是要主创是要承受这些的，因为其实每一个观众，不管他的，因为观众的情绪是来看电影的动力，他正是因为之前对《悟空传》有情绪才会看这部电影， 他是因为有期待， 对， 才会有情绪。 对，其实电影的本能的，就是电影的职能，就是在影院里把这种情绪和共鸣，来影响到观众。对，然后观众被影响，有正面跟反面的反馈，这都是正常，所以只能照单全收。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每做一个剧本，其实就像成长了一步一样。其实每做完一个故事，每完整的跟完一部电影之后，对我个人的感受来讲，其实就像长大了很多一样， 就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剧本的产生，你在背后跟导演跟演员的聊，对每个角色的剖析，其实都在谈人生， 谈人生， 其实都是在谈，真的是在谈人生。对，所以其实都是在对生活有更多的见解。对，所以这次之后每一样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成为食粮，都会成为下一部电影的基础。 真好，真好。 对，我的黄海最后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 谢谢黄海和文文今天跟我们分享《悟空传》背后的这些故事，也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团队，我觉得不止于此，就是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好的东西来产出，来让以响大众吧。 对，然后在此呢，也向二位发出一个邀请，等下一步。